Thank you. vincerò sì. Thank you. Thank you. Woo!

Thank you.

这里是歌舞剧场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